你好，我是王宝令，是个资深架构师，目前在一家电商公司做中间件产品的架构设计。从毕业到现在，我前前后后写了15年的程序。刚毕业的时候做证券相关的业务，开发语言用的是 C 还有 C++。 之后做 ERP 产品的研发，开发语言主要是 C# 和 Java。 最近几年呢，主要是做 Java 开发平台还有基础性的中间件。到现在我还记得毕业后我接触的第一个项目是和证券相关的。国外的同事用 C 语言写了一个内存数据库。内存数据库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15年前还是让我很震撼的。所以呢，我就尝试去读它的代码。代码写的极其的简练，可以称得上是优美。看完后我感觉受益匪浅。不过有一块和并发相关的代码，我总是看得云里雾里的，感觉自己没有吃透。我下意识地跟自己说，这块的知识积累的还不够，还得勤学苦练。可是你要知道，15年前相关的资料非常少。我的师父向我推荐了操作系统原理这本教材，他说并发编程最早的应用领域就是操作系统的实现。你把这本书看懂了，并发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但是理论和实践总是有鸿沟的。在这之后的好多年，并发相关的问题都让我感到茫然。掌握并发编程并不容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相信你也听别人总结过所谓的并发编程第一原则，那就是不要写并发程序。这个原则在我刚毕业的那几年还是行得通的，因为那个时候多核服务器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系统的并发量也很低，借助数据库和类似 Tomcat 的这种中间件就行了，我们基本上也不用写并发程序。换句话说，就是并发问题基本上都被中间件和数据库解决了。但是最近几年，并发编程已经慢慢成为一项必备的技能。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主要是硬件的飞速发展，还有就是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决定的。现在64核的服务器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互联网大厂的系统并发量轻松过百万，传统的中间件和数据库已经不能再为我们遮风挡雨了，反而成了瓶颈。所以呢，并发编程在最近几年非常热，人才也稀缺。同时你也会发现并发编程相关的书籍也慢慢丰富起来了。当极客实践团队和我聊这个专栏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目前市面上已经有这么多的书籍了，而且很多都非常的优秀，是否还有必要再搞一个这样的专栏？但是深入想过之后，我还是坚定了写作的信心。因为这些年我接触的大部分同学都是工作几年后很多方面的技术都突飞猛进，却只有并发编程成为瓶颈。虽然并发相关的类库他们也熟悉，却总是写不出正确高效的并发程序。原因在哪里呢？我发现很多人是因为某个地方有了盲点，忽略了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呢，又恰恰决定了程序的正确性和效率。这个盲点呢，有时候会涉及到操作系统的理解，有时候又涉及到一点硬件的知识，非常复杂。如果要推荐相关的书籍，可能要推荐好几本，这就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效率很差。而且图书往往追求严谨性，却失掉了形象性，所以阅读的过程确实也有点艰辛。我想如果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那么做这个事儿还是有意义的。例如 Java 里的 Centralize 的关键字、 Wait 方法、 Notify 方法相关的知识很琐碎，看懂难，会用更难。但实际上呢， Centralize、 Wait、 Notify 不过是操作系统领域里管程模型的一种实现而已。Java SDK 并发包里的条件变量 condition 也是管程里的概念。Centralized、 Wait、 Notify、 条件变量这些知识如果单独理解，那一定是管中窥豹。但是如果站在管程这个理论模型的高度，你就会发现这些知识原来这么简单，用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了。很多人都知道信号量，其实管程作为一种解决并发问题的模型啊，是继信号量模型之后的又一项伟大的创新。它与信号量在逻辑上是等价的，但是相比之下呢，管程更容易用， 所以现在很多编程语言都支持管程，搞懂管程对学习其他语言的并发编程也有很大帮助。然而很多人急于学习并发编程技术，却忽略了技术背后的理论和模型，而往往这些理论和模型呢，比具体的技术还重要。 Java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SDK 并发包里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功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称得上是眼花缭乱，很多人都觉得无从下手。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Java 的 SDK 并发包那可是并发大师道格里出品的，堪称经典，它内部一定是有章可循的。那它的章法在哪里呢？其实并发编程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核心的问题：分工、同步还有互斥。所谓分工呢，指的是如何高效地拆解任务并把这些任务分配给线程，而同步指的是线程之间如何协作，互斥保证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访问共享资源。 Java SDK 并发包里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按照这三个维度组织的，例如 Fork Join 框架就是一种分工模式， Countdown Launch 就是一种典型的同步方式，而锁呢是一种互斥手段。当把并发编程核心的问题搞清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Java SDK 的并发包，你会感觉豁然开朗，原来它不过是针对并发问题开发出来的工具而已，此时的 SDK 并发包你就可以随意盘了。这三个核心问题其实也是跨语言的，如果你要学习其他语言的并发编程类库，完全可以顺着这三个问题按图索骥。 Java SDK 并发包里其余的一部分是关于并发容器和原子类的，这些比较容易理解，属于辅助工具，在其他语言里呢基本上也能找得到。所以你说并发编程难学吗？首先难是肯定的，因为这其中涉及到操作系统、 CPU、 内存等等多方面的知识，如果你缺少其中一块，那理解起来自然就困难。其实难不难学也因人而异，就我的经验来看，很多人在学习并发编程的时候总是喜欢从点出发，希望能从点里找到规律或者是本质，最后呢却把自己绕晕了。我前面说过，并发编程并不是 Java 语言特有的特性，它是一个通用而且早已成熟的领域， Java 只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做了实现罢了。当你学习并发编程的时候，如果能够站在较高的层面系统的思考问题，那就会容易很多。所以我希望这个专栏更多的讲解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的起源，同时站在理论模型的角度来讲，让你的知识成体系融会贯通，最终让你能够得心应手地解决各类并发难题，同时这些知识也可以用于其他编程语言，让你一分辛劳三分收获。在文章中我也附上了这个专栏的目录，你可以快速了解一下整个专栏的知识结构。当然我们要坚持下去，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很多人都说学习是反人性的，开始很容易，但是长久的坚持却很难，这个我也认同。我面试的时候就经常问候选人一个问题，工作中有没有一件事你自己坚持了很久并且从中受益，如果候选人能够回答出来，那会是整个面试的加分项。因为我觉得坚持真的是一个可贵的品质，一件事情有的人三分热度，而有的人呢一做就是一年或者更久，你放到长的时间维度里看，这两种人最后的成就绝对是指数级的差距。我希望你能和我坚持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遇到问题不是简单的抱怨和逃避，而是努力的探寻答案与解决方法。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来坚持探索并发编程的奥秘。今天的文章是开篇词，我们的主菜很快就来了，如果可以的话还请你在留言区中做个自我介绍，和我聊聊你目前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以及你在并发编程方面的学习痛点，方便我在后面针对性的给你讲解，这样我们可以彼此了解。最后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定会努力实现完美交付。